庆祝太阳节万景台奖全国武道锦标赛开幕式29号在平壤的青春大街篮球馆举行。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、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、有关部门干部、选手、教练和平壤市劳动群众参加。此次锦标赛在跆拳道圣地馆举行，有各地跆拳道选手团等20多个团体的600多名男女选手参加，进行跆拳道和围棋等各种项目比赛。开幕式结束后，举行了选手的列队行进，还举行了朝鲜跆拳道委员会跆拳道选手团选手的示范表演。